敢是你心内无感情，也是你放眼都不明，我已经爱你心坚定，怎样咱的爱情青灯变红灯， 爱情青灯变红灯， 红灯你认你害我心袂清，红灯迷人，你害我心头硬。你若对我无感情，为何你烧酒饮袂停？你若对我无感情，为何你心肝用酒蒸？红灯啊红灯，迷人啊迷人，请你唔通想老境，吃袂耽误着好前程。 心爱的人，爱情只能变红颜。 敢是你心内无感情？也是你放眼都不明，我已经爱你心坚定，怎样咱的爱情青灯变红灯， 爱情青灯变红灯， 红灯迷人，你害我心袂清，红灯迷人，你害我心头硬，你若对我无感情，为何你烧酒饮袂停？你若对我无感情，为何你心肝用酒蒸？红灯啊红灯，迷人啊迷人，请你唔通想老境，吃袂耽误着好前程。 红灯迷人，你害我心袂清，红灯迷人，你害我心头硬， 你若对我无感情，为何你烧酒饮袂停？你若对我无感情，为何你心肝用酒蒸？红灯啊红灯，迷人啊迷人，请你唔通想老境，吃袂耽误着好前程。